独自一人在守候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懂否？也是真心的男子真娇憨，期待你召唤，直到见千面里等当地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忘也就请你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此生交换，期待你撒谎，寻找惊奇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。也曾相信了能此生交换，期待你撒谎，寻找惊奇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。